小的曙光。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点整， 阳光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和睡眠有关，来说一说顽固性失眠对我们生活造成的困扰，以及怎么样来调理它。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顽固性失眠的调理。很多老年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那么多的觉了，那也就是说睡眠的时间相对缩短了。实际上老年人对睡眠的需求比年轻人确实要少一些，但是那也不应该入睡慢，也不应该睡得清浅，也不应该睡眠醒得过早。那也就是说，虽然体力劳动没有那时候大，但是也应该有着适度的睡眠。这个睡眠应该是足以恢复白天运动啊、干家务啊等产生的这些疲劳。一晚上以后，第二天应该神清气爽，那就说明这个睡眠是适合的。那如果说第二天仍然是精神不振，仍然感觉到疲乏无力，那就说明这个晚上的休息不充分，没有达到修复的作用。实际上老年人的睡眠的状态是在一生当中体现出来，就是人前30年是睡不醒的。那也就是说人在30岁之前，你怎么叫他说起来吧，赶紧的吧，这太阳都老高了，他还跟人说哎呀我再让我多睡会儿吧，那实际上就是他睡眠的深度比较深，所以睡眠质量好。而老年人在人生的最后30年是睡的越来越少，是睡不着的，那实际上就是睡眠的质量减退了。越来越多的因素会成为打扰正常睡眠的诱因，这个实际上就是神经系统衰老的一个信号。那我们说这个长期的失眠，顽固性的失眠都包括哪些呢？第一就是入睡很慢，躺在床上很努力数数啊，喝牛奶啊，睡前热水泡脚啊，等等等等，但是仍然是辗转反侧，仍然是不容易入睡。所以很多人想了很多的办法，第一就是嘱咐家人尽量的不要发出大的声响，说话呀走路啊尽量的都注意一些，小声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把这个能够发出声响的，包括电话铃啊、钟表啊，都给处理好，把这个窗帘也拉得严严的，窗户也要关紧，怕声音和光亮影响他的睡眠。虽然创造了好的条件，但是仍然不行。第一，有一点响动就容易被惊醒，很多人细微到说掉一根针他都能够给他惊醒。第二，很多人躺在床上他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烦的是无法入睡。还有呢，就是虽然没有什么响动，但是自己就醒了，所以这种人自己深知醒了以后很难入睡了，这一天就这么一觉，所以对这个一觉啊倍加珍惜。如果说半夜醒了以后一看表4点多了，哎呦他还起码欣慰天快亮了，再等一会儿。如果说一看表才1点多，那心情就比较沮丧，因为他知道再入睡很困难了。所以这个就是失眠多梦的一种类型。 甚至还有人是彻夜不眠。那彻夜不眠对人来说那就更为痛苦了，因为一天两天还能支撑得过去，如果长期这样的话，这人就垮下来了，这精神都崩溃了。那实际上我们说长期的失眠多梦对于各种人群都有伤害。第一，我们说它的伤害是全方位性的。为什么说是全方位呢？因为如果这人不注意吃了凉的，那可能伤害的是胃，如果说走路走多了，那可能伤害的是腿，这些都是局部的。而失眠多梦它的伤害是全身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具体到每一个细胞，都要等到晚上去修复。睡眠的深度越深，修复的作用就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睡眠的时候，呼吸的次数也减慢了，心跳的次数也减慢了，代谢的频率也减慢了，这都是处于一种休养的状态。而睡不着觉，或者说是睡眠的时间短，得不到有效的修复，那就出现了各个系统都在透支，都在超负荷的运动，所以它对于全身性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它针对于不同的人群产生了不同的危害。作为女性来讲，如果是长期的失眠的话，第一，最典型的就是容易衰老。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对比，明显的看出这种差别，就是睡眠好的女性的皮肤和长期失眠的女性的皮肤的质量都不一样。长期的失眠的人容易导致皮肤松弛，没有光泽，容易长斑，所以他这个皮肤啊是松的，不紧实，这就是因为失眠导致了皮肤自我修复功能下降，所以表现在人的皮肤上，实际上内脏也受到了相应的伤害。所以长期失眠的人比其他的同龄人更早的要步入更年期的状态，这就是老得快。最为明显的就是同学聚会的时候站在一起，有着明显的年龄的差别，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作为女性来说，长期的失眠导致女性的衰老的速度明显的快于正常人。对于男性来说，长期的失眠多梦影响的就是精力体力。我们说第二天应该是一个精神焕发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睡眠好了起到了修复的作用了。而第二天仍然是睡眼惺忪，起来以后就觉得精神疲倦，就觉得睡这个觉没管用，仍然觉得四肢沉重，大脑运行的比较迟钝。那实际上这个就是对于身体的修复功能不足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表现。所以这种人即使上了班，他也显得懒懒散散的，工作效率也比较差，上午没干多会儿就打哈欠了，就看表盼着中午赶紧休息，赶紧能够睡一会儿，到下午刚两点多就盼着什么时候下班啊，我赶紧回家躺会儿吧，刚星期三就盼着什么时候周末呀，我赶紧的能够睡个踏实觉。那实际上这个恰恰反映出了一个人的身体的状态不足以支撑一天的正常的工作学习。那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期的失眠多梦伤害的是老年人的免疫功能，因为老年人的免疫功能是最宝贵的了，因为这个时候得病开始多了，免疫功能一方面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另外一方面能够帮助身体已有的疾病逐渐的调理。所以医学家们通过追踪查访发现了这个规律，得一样的病老年人来住院，那睡觉好的人先出院。那这就是说他在药物的配合下，在休养的配合下，只要睡觉睡得好，那他康复的就比较快。而睡觉不好的不光是疾病康复遥遥无期，更是诱发高血压心脏病等等问题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针对于长期的失眠多梦，很多人想了非常多的办法，包括刚才说的喝牛奶啊、数数啊，甚至是熬夜，把自己熬得比较累了，认为这样能够睡得好一点，但是躺在床上仍然是不能够马上入睡。所以很多人没办法，就要靠安眠药来度日。吃上安眠药以后，您会发现不断的要增加剂量才能够达到效果，但是过后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安眠药的剂量越吃越大，副作用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副作用明显的是写在 安眠药的药品说明书上的。等到停服安眠药以后呢，这个失眠还在，但是安眠药所留下的这些副作用又会用另外一种形式来伤害人的健康，所以等于病也对人伤害，药也对人伤害。所以针对于长期的顽固性的失眠，很多人是承受不起的。如果短期的失眠，服用安眠药物是可以帮助他度过这一关的。如果长期的失眠，那对于药物的毒副作用的累积，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很难承受的。所以应用安全有效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是备受人们关注的。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阳光茶园。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好，下面我们继续有请郑老师给大家讲解有关于顽固性失眠的话题。 实际上我们说应用自然的方法是可以帮助人改变身体状态的，那关键是从哪儿入手。那中医因为他研究人体花了更长的时间，他有几千年的时间，所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明确地认识到了人体内部的功能状态是由脏腑功能来负责的，也就是说人的动是由谁来负责呢？是由心来负责的。所以当我看到了一个美好的事物就心动了，是吧？所以人体的动是由心来负责的，那人体的静呢，它是由肾来负责的。所以人体的心动得越好，人体的白天的工作的效率就越高，人体的肾静得越好，人体的晚上的睡眠的状态就越深。所以古人把它形容成是一个是火主动，一个是水主静。那心呢就属火主动，肾呢就属水主静。那现在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够入静，白天也是心烦意乱坐卧不安，也不能够安静，那就说明是人的肾功能出现了问题，导致人不能安静，人不能够入睡，人不能获得深睡眠。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您就知道应用养肾护肾的办法，让肾重新发挥能够安静下来的状态，这样呢就能够使人自己获得生理性的睡眠，这样呢就能够是在不伤害身体的前提下，用强壮身体的办法使人能够安静下来。实际上强壮了身体就相当于强壮了人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强壮了，不再神经衰弱了，这个人就能够安然入睡了。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你就知道养肾护肾是有效的帮助人能够安静下来，改变白天坐卧不安心浮气躁的状态，改变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或者睡眠清浅的状态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而中医学认知到了老年人肾虚的时间比较长了，肾虚的程度已经比较重了，所以面对着这个问题，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这样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强，可以扭转局面。海果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帮助人恢复强壮身体这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海果鞭本身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就有着补益力度强的优势，而它更是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它能够比草木之品更快更持久的发挥作用，而且补益的力度非常的突出。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用养肾护肾的草木之品，可以发挥更全面更周到的养肾护肾的作用。当肾功能得到了有效的补充以后，肾会一点一点恢复自己的功能状态。肾的自身的功能就是主管安静，所以肾功能越强人越能够安静下来，肾功能越弱人越不容易安静。所以明显的更年期综合症的烦躁，那就是肾功能不足引起的心烦意乱，晚上躺在床上不容易入睡，或者即使睡着了也做很多的梦，那都是不能够更好的入静。所以只有把肾功能调好了，这个环节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变。而海果鞭通过突出的补益的力度发挥了

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锅里和点匣子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一碗，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一毛一块，一毛钱一块。我一瞧多大块啊，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都这么大，这么大块。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我掏给两毛的来，哎，两毛，哎，来两块吧，吃一块。我那受累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两毛钱拿回去了，把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给，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知道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吗？薄厚大小，这槽高跟这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一毛一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锅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是显微镜。哎，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豪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铜的，就一铜圈儿。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外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外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痒了到家睡不着觉，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就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这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上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先制猫肉5毛钱一份啊，嘛玩意儿，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儿，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那么包，5毛钱一份儿，它有枪撬脱的，他们说，哎，来说，吃饱不卖你了，吃饱不卖，每人最多卖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先治猫肉，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去。哎，来，5毛，我来吧。穆祥凤买了1包，拿下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上，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搅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